勾选 Magic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马上给你听的勾选咚咚咚。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咚咚咚。 哎，真相就在这里啊！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也是新出的一个潮语词汇，大家可以用来形容自己的朋友或者是身边的人。请问什么是蜻蜓人啊？就是那个蜻蜓，你懂的那个昆虫。那为什么蜻蜓用来形容人呢？啊，在给你更多 tips 前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怎样盲猜呢？ 蜻蜓呢，它是肉食性的昆虫，然后呢，也是只进不退的，所以我觉得它的潮语呢，蜻蜓人就是一种比较好胜，然后比较严谨，然后非常认真的人， 非常认真的人，而且非常严谨，而且重点是好胜心很强。哇，今天来盲猜的 Jason 呢，竟然哎给你批一个20分啊！但剩下的80分是多少？大家继续来猜。可是你刚刚几个的条件其实也是蛮值得被怀疑的。首先，蜻蜓也没有不只进不退啊，蜻蜓的整个飞行方式是很像直升机这样，可以立刻90度转弯，可以转左转右，其实还蛮敏锐的。那蜻蜓本身也算杂食性吧，所以只能批你一个20分。如果你还有对蜻蜓有什么了解的话呢，你应该就可以猜到什么是蜻蜓人了。我们回来再猜猜吧。设置歌声。Be your own trend。 你懂整数送什么意思吗？你懂呜呜呜什么意思吗？你懂中式 DNA 什么意思吗？ 你要懂的潮语都在勾炫懂懂懂。 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Dead Song 的 Universe 啊。大家想要见到他本人的话呢，现在 Asia Top Music Festival 就推荐给你了。5月30号和31号，下午3点到晚上11点啊，就可以在 Sep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看到他们啦。门票预售呢，将会在5月6号和7号早上11点啊。Hong Leong Bank Visa 持卡人呢，可以优先购票哦。5月8号早上11点呢，通过 excitis.com.ny 还有 myseat.com 你就可以买到了哈，大家要记得守着这个时间哈。继续给你今天的勾选咚咚咚。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咚咚咚 咚咚咚。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它叫做蜻蜓人。刚刚一位听众朋友叫 JC 呢，他是说是不是那种很厉害很敏锐或者是好胜心很强的人。哎，已经给你二十分了，剩下看有没有人可以来猜到啊，什么是蜻蜓人。 蜻蜓人啊，就觉得好像属龙，龙的人是属于那种蜻蜓嘛，因为英文就叫那种 dragonfly， 然后就 dragonfly 跟这个蜻蜓人是有一点那种意思吧，所以我觉得是 dragon 就属龙 哦，属龙的人才可以叫蜻蜓人啊。答案，很抱歉，其实刚刚 JC 比较接近。好，跟大家揭晓答案。蜻蜓人呢，是可以用来形容那些身边你觉得很厉害很 pro 的任何一个朋友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蜻蜓在昆虫界其实是很厉害，它的捕食成功率啊高达 98% 或以上，比狮子鲨鱼这些顶级猎手还要高，而且它的视觉系统是非常强大的。因为如果大家有研究过蜻蜓的话呢，它的复眼啊是由上万个小眼组成的，可以做到360度的无死角观察，可以感知到紫外线跟高速运动，所以呢它的捕抓率是非常高，而且它飞行能力是很顶尖的，可以悬停倒飞急转弯，可以瞬间抓住它的天敌，就用来形容那些在生活中啊做事呢还要什么就可以立刻抓到，还要拿第一名可以考到第一名，做什么都什么都很顶的人啊，你就可以叫他蜻蜓人啦。讲到这边，你想到你身边的蜻蜓人是谁吗？啊，赶快称赞他们吧。手机歌曲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NT 时代少年团的《摆脱地心引力》，继续给你今天的勾选咚咚咚。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咚咚咚。 勾选咚咚咚，今天我们来懂的第二个潮语呢，它是英文潮语啊，又来跟你分享了什么是 Hunky Dory 啊，就是你懂的那个 Dory Fish Hunky Dory 啊，它是跟朋友呢跟你问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回答他，你可以回答 Hunky Dory， 他是比较偏褒义的啊。如果很多不会的朋友呢，来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怎样来猜猜的吧。 JC， 我觉得这个 Hunky Dory 它的潮语的意思呢，应该是与朋友沟通之间 所说的很好啊，或者是一切顺利的意思，就是什么事都没问题的意思。 一切顺利 ，everything is OK，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你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有用过 hunky dory 吗？还是你的英文老师有教过？如果你有想法的话呢，马上哇塞进来我们的 GoSun Cell Phone DG 5G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啊！记得去到 GoSun 端外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Cell Phone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赚到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 Phone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吧！手机 GoSun Be Your Own Trend。 为什么他要和我分手？ 为什么被炒鱿鱼的是我？ 为什么我今天那么倒霉？ 卢炫和我 YY 音音想和你说，我们常以为痛苦的是事情本身，其实真正制造痛苦的往往是我们的执念。勇敢面对生命里发生的一切，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接受变化。既然改变不了世界，不如试着改变自己的内心，允许一切发生，并让一切经历为己所用，是每个人都要修炼的课题哟。 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优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欢迎来到每逢星期一至五的勾炫我的耳机借你听歌。那今天听的歌又是什么呢？最近四月份嘛，要接近五月了，开始陆陆续续呢，有很多的新电影啊，或者是一些新的电视剧，都有慢慢的在做一些剧宣。那聊到剧，其实剧里面必不可少的就是歌曲嘛。那你知道有很多演员，其实他们都很会唱歌吗？所以今天一整个星期呢，要和你聊。就是那些很能演也很能唱的歌手演员。首先今天要和你聊的就是虞书欣，我们的星星子。那虞书欣呢，其实我知道她是选秀出身的，然后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对她的印象就是非常的活泼可爱，一直到后面呢，我有看过她的一些连续剧之后呢，诶，我发现到这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在演戏的时候呢，完全就是另外一种魅力。那当然她也演唱过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现在就给你们听听看。没错，这首 Spicy Honey 呢，让更多人认识了虞书欣，也知道了，诶，原来虞书欣有唱过非常非常多首非常棒的歌曲。那今天星期一呢，就把虞书欣之前演唱过一个电视剧《永夜星河》里面的片尾曲和插曲《澎湃》送给你。明天继续和你分享更多好歌，守住勾炫 Be Your Trend。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Yeah. 跟 MC 互动聊天 ，save 起勾炫的电话号码吧，0169988889，0169988889。 酷炫比文春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小鬼王林凯的 Ready Now。小鬼王林凯的演唱会，大家非常的期待，将会在5月17号晚上8点呢，在 Megastar Arena 软炸开唱啊！现在还有机会去到 My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他演唱会的入门票了。同样的，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这个呢是更加好康的。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5月1号的中午12点啊，各位来到酷炫的 IG。特定的 po 文写下你最想要推荐哪一道大马的美食给小鬼王林凯以及原因呢，就有机会赢取两张他演唱会的入门票了。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MY。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第二个潮语呢，是英文潮语啊，叫做 Hunky Dory。 它其实也算是他们蛮常用的一种俚语来的，是跟朋友之间说话聊天的时候呢可以用到的一个词汇 Hunky Dory。 在介绍答案之前呢，看看今天的听众朋友还会不会来懂这个潮语呢。 Hunky Dory 是不是一切都很好顺顺利利这样的感的那个意思 是吗？其实今天包括 JC 还有几位朋友还有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在 IG 留言说 Hunky Dory 应该是指非常平安一切顺利的意思吧。只能说你们都答啊，还没有讲都答对啦。是的 ，Hunky Dory 呢，就可以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如果你朋友问你说，哎 ，How was everything？ 啊，正常来讲，我们都会说，哦 ，OK， 没问题。但现在你可以换一个词，就说 Hunky Dory 啊，就代表一切顺利，一切都没问题。可是为什么 Hunky Dory 是用来形容一切安好跟顺利呢？有几种说法啦，其中一个呢是说到，在19世纪的时候呢，美国水手啊，在日本横滨，日本横滨活动的时候呢，听到接触到类似的一个语言叫做 Hunky Dory， 有点类似。日本的某个地名，他们就直接把它英语化变成 Hunky Dory 啊，引申为舒服安心的意思。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Hunky 指的是好的安稳的，那 Dory 呢可能只是一个押韵用词啊，所以就有了 Hunky Dory。 反正如果以后呢朋友说哎怎样啊，或者老师说 Everything OK 吗，你说 Hunky Dory 就代表我一切安好顺利了。学起来呗，小鸡哥炫 Beyond Trend。 Go 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现在呢希望大家可以看着我们勾炫的双眼说，这一次的勾炫吃瓜学会第三季目前为止来到了第二集嘛，以哪一种瓜呢是你真的难以忘怀，真的让你惊掉下巴的哈？你现在呢只需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呢，你就有机会抽到我们的盲盒。是的，你没有听错了，勾炫也推出了自己的盲盒啦，而且这一次呢是配合我们勾炫吃瓜学会的第三季。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个限量版的盲盒的话呢，哎呀，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8号中午12点呢，到购炫的 IG 特定的 po 文，在吃瓜学会的这个 post 里面啊，写下哎这一季里面的哪一个瓜让你印象最深刻以及原因，就有机会把现金奖200令吉跟限定版的购炫吃瓜学会的盲盒带回家了。记得详情条规要浏览购炫的 M1。 其实已经刚开始玩了，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言了，就好像这个 Lucas WX0825， 他就说在吃瓜学会第三季里面呢，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偷窥别人的世界那个故事，因为他说这个故事简直太扯太劲爆了。 Lucas 你说的那个偷窥的瓜是不是那一集我有在的，就说到有的人哦，他们买公寓的时候喜欢买高楼，因为他觉得高楼可以往下看，看到楼下的住户在洗澡。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扯很夸张耶，希望这个故事不是真实发生的，但我到现在也是难以忘怀，大家不要学 OK， 看就懂了，作为一个借鉴啊。卢克就有说到呢，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一定要远离他们。 OK， 这个瓜我觉得有理，而且理由呢也非常的合理啊，希望你可以拿到我们的盲盒跟200令吉的现金奖啊。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呢，现在来到过去的 IG 在下面留言就有机会啦，记得截止日期是5月8号的中午12点哦，赶快去参加吧，手机过去 Beyond Trend。